你是吴孝贤， 你是王思维， 我们是 即兴妈妈。 今天是即兴妈妈的第二集。 是的，我们想说我们也该来聊聊一些跟妈妈有关的话题，毕竟这个节目叫做即兴妈妈。 Yes，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从我们两个是如何当上妈的这个缘由开始聊起。我们两个当上妈的方式非常的不同，分成计划跟非计划两种。 以及我们聊了一连串在当妈妈的路上呢，即兴是如何帮助我们的，包含就是与宝宝互动的态度， 还有这个像即兴唱歌的这个技能呢，是怎么样帮助我们在当妈的路上顺利的存活下来。 Yes， 还有我们是怎么欣赏宝宝们的玩与创造， 在宝宝千变万化的各种就是表达跟反应之中呢，我们如何这个用我们从即兴里面学到的这个快速切换，来跟宝宝这个做最好的互动。 还有呢，在即兴剧里面的非语言沟通的训练如何帮助我们更听得懂宝宝， 以及对于新手妈妈来说最可怕的如云霄飞车般的这个作息变化。 Yes。 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即兴的这个心态是怎么帮助我们真的找到一个适当的平衡。 以及在最后呢，我们会有一个练习。 是的，这个练习是从妈妈的这个角度去发明出来的一个即兴这个练习， 即兴 唱歌 切换练习， 是它的名字就是这么唱，因为它刚刚才被发明出来， 对，就是刚刚 你听了你就会知道。 好哟， 好的，那就开始听吧 ，Go。即兴与妈妈， 我们是两个即兴剧工作者， 是， 然后我们都当了妈，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想要来聊聊，毕竟我们这个节目叫做 即兴妈妈， 对，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到了第二集一定要来讲讲关于 妈妈的部分， 对，所以呢。我们想先从我们这两个即兴剧工作者是怎么当了妈这个部分来开头一下。 孝贤是怎么当妈妈呢？ 我想我们两个应该可以用就是两个跟即兴很有关的东西来区隔，一个人是非计划的当了妈，一个人是计划性的当了妈，这样。毕竟您是先生的，你要不要先讲一下？ 是的，这就发生在跟先生分开一个半月之后。当时呢，我是刚从卡加利回来。 你要不要讲那是哪一年？你不记得？ 二零一五年，然后就是跟先生，就是那时候我先去 Irvine， 先去加州参加我妹妹的大学毕业典礼，然后我们再一起去从美国再到加拿大，整个去家族旅行，然后再去卡加利上了 Keith Johnstone 的工作坊， 即兴剧之父， 即兴剧爷爷的工作坊， 是， 真的是个爷爷。对，然后一个半月以后回来，然后就在我至少我这辈子从来没想过我会当妈妈，就是没有想过要生小孩这件事情。对， 好害羞， 就 没有人要叫你讲那个 那些，我想大家应该也是都知道， 就是小别胜新婚的部分。 是，然后怎么发现呢？是接下来回来大概一周以后，我跟孝贤就到台南去工作。对，然后对到台南去工作的时候，就是突然有个很特别，就是在我们要去台南文化中心吗？ 是的， 的路上， 我这样会不会扯太远了、 啊？不会，继续说。就是 突然 有一台 Mercedes Benz 开到我们旁边，就狠狠的按我们两个喇叭。然后可是因为那时候大家就是车都停到路上，我们也只好走在路上。然后不知道为什么我在我的下腹部，就因为那个喇叭声有个很明显的震动，是我从来没有过的。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脱口而出，指着他说：“我跟你说，如果我刚好怀孕，而且里面真的有小孩的话，你吓到他，我一定找你算账。”就这样讲完，我也就觉得，就这样，我怎么会讲这句话？我还问吴孝贤，我怎么会讲这句话？他说我不知道。然后我们就继续工作。然后我就一直觉得我是不是怀孕了？我就跟大家说我有可能怀孕，但是应该没有。对。然后就回到台北的时候，也在隔两天，就还是没有月经，还是没有来。就在吃饭吃一半，我说好了，不然我们来验验看好了，就是去买回来验。第一，然后一看。什么？我这辈子从来没有想要当妈妈，但是一看验孕棒，什么两条？然后我就说，好了，我准备好当妈妈了。然后我老公非常的害怕，因为他是一直很想要有小孩的人。可是当初我跟他说，哎，你要有小孩，你要想清楚啊，那我就不是你适合结婚的人。他就说，不要，我要跟你结婚，我可以没有小孩。但是，所以他那一刻一直很怕我，就是会 把小孩处理掉。 对对对对对。可是那一刻我就说。我准备好了，然后就哎，我记得我还举手，然后我们就开始跳舞，然后他就流眼泪，就这样当了，就这样怀孕，对，然后怀孕的过程刚好遇到我妈妈生病，所以几乎我都在照顾我妈妈，所以也没空太想怀孕这件事情。我对于怀孕就是只是觉得，因为我的身体完全调适得很好，所以我也没有任何。在身体上没有任何需要担心的部分，只有最后因为累倒了，然后我那时候在产前一个月发了一个高烧，烧到39.多度，医生就说你快把宝宝煮熟咯，你需要休息。那一刻我才想说我怎么会这样子，我怎么会这么舒服，我要煮熟它。我赶快躺下来，我记得我最后四周都是躺着，一直躺着一直睡觉，因为真的好累好累哦。然后后来小孩就出生了，对， 自然产 ，从怀孕到生产的过程都很顺利，直到我真的直到后面才是惊吓的开始，因为我没有买任何东西，没有做任何准备，不管是物质上的、心理上，请不要觉得我是不负责任的人。那时候因为我的老天爷， 那是另外一个阶段，我们一直只要想怎么当上妈就 是这样子。您 是的，是的，那我就是完全的不同，是计划性的这样子。对，所以我是就是应该是我是35岁的时候才结婚，然后呢，结完婚以后就是呈现一个，反正就是以为就是要先享受一下就是婚姻生活再说，然后我是就是一直都觉得说，我应该会。就是想要生小孩这样子，但是就是整个很放松，觉得说想要生的时候他应该就会可以生出来，但是呢就是当我真的很想要生的时候大概已经38岁了这样子，就觉得明确的想要来认真生一下小孩的时候呢，去那个医院做一些检查的时候，医生就是已经觉得用一种很不可思议的一种表情，就是看着我，就是觉得说你身体这么烂，然后又已经年纪这么大了，这样子，你现在应该要想要生小孩的话，就是要直接做试管婴儿这样子。对，然后我那时候才这样子，脑中觉得不可思议哈，不是我想要生就可以生出来吗？这样子，对，就是非常的天真这样子，所以大概就是从38岁那时候开始。认真的就是听医生的话，想说要干嘛啊，要怎么调整饮食啊，调整作息啊，要运动啊，然后怎么样怎么样，规律的回去就是做一些检查，就是看看自己的身体的状况，子宫的状况啊，卵巢的状况啊之类的，看可不可以就是怀孕。然后反正就是后来就是在医生觉得可行的状况下之后，就开始尝试试管。然后尝试试管的时候，第一次的时候我就想说， 应该做一次就会怀孕吧，依旧是天真中这样子。然后做就要取卵啊，然后取出来之后再把它配对胚胎啊，变成胚胎之后这个把它植进去身体里啊，想说时间到十天之后就是听说可以验孕，应该就会怀孕吧，结果就没有怀孕这样子。我就就又震惊哈，原来不会这样就怀孕哦，都已经花了那么多很多很多很多个万这样子去做一个试管，就原来没有，就是好吧，那就再认真一点，再继续听医生的话，对对，而且医生也又训了一顿，说你是不是都没有好好吃，是不是工作太忙，是不是没有乖乖去运动之类的，就再接下来下一次就是再比，就是之前再更认真一点，总之就这样反反复复反复，就是我后来是做了五次试管。然后呢这中间呢还有流产过两次这样，就是有怀孕在很早的周数的时候就是流产，而且流产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很也是另外一个天真啊，就是就是那一次怀了之后就是会觉得怀了那应该就会一直这样子继续怀到生吧，就居然在那个就是那个周数八，我记得第一次流产是八周的时候回去就是产检的时候一照就没有心跳啊，医生说这个周数没心跳就是对不起，它就是一个自然淘汰了这样子，然后我又在整个震惊，就世界上有流产这件事，怎么以前都没有人告诉我呢，从那个时候我才开始了解到好多人好多人生小孩都是很不容易，而且中间可能有这些曲曲折折的事情，但是好像以前很少听人提起这样子，然后我就都经历了这样子，就是中间的这些不可思议的起起伏伏，我后来才真的认真的觉得我真的要好认真好认真的放下一些东西，调整我的工作的一个量啊，或者工作的方式啊，然后就是调整一样我的饮食跟运动，真的就是要非常认真的听医生的话的去执行，我觉得我好像才有希望的样子。然后到我最后一次第五次做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真的是做了很多的调整，而且那时候我还听医生的话去安排了做这个不孕症的諮商，我觉得那諮商对我来讲就是很有帮助这样子，这个之后可能就是有机会再讲多一点，但是我觉得等于就是从心理到生理都做了很多的调整之后，好像我整个人才就是被就是允许了，就是获得这个新生命，我真的准备好了那种感觉这样。以前就是好像大部分的整个心理跟生理都投入在工作上，就是一件我很享受做的事情这样子，然后后来才做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心理跟生理的调整之后，就是真的才顺利的怀孕这样。所以我是在应该是2017年的6月1号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那一天是我就是在5月下旬的时候，就是在做那一次第五次试管的植入之后，6月1号那一天验孕这样子，就是那一天就是早上一早要去医院验血，然后验完血之后我就跟我老公去我家附近的一个早午餐店吃早午餐，然后就我们就已经知道，就一边在吃的时候就会接到医院的电话这样子，就会告诉你有还是没有，是的，很刺激这样。然后我不知道那一次我自己心里也是有一点点把握，觉得这一次好像跟之前不太一样，但也没有什么十足的把握这样，所以总之那一次就超级开心的，就在早午餐吃的差不多的时候就接到就是医院的电话，护理师告诉你说耶这一次有这样子，对，然后就一路就非常战战兢兢，因为像我刚刚说的前面有流产两次嘛，所以其实我整个怀孕的过程啊，对于我身边的人，就除非是那种常常都会见面的亲人或是工作伙伴，很清楚知道我在怀孕之外，其实我没有在任何什么 Facebook 啊什么之类的去分享我怀孕这件事情，是一个我自己一种 我自己在心情上觉得说，天哪，我都不知道 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可以到最后的那个，真的是那样子的心情，真的是在我整个怀孕的过程都是一直持续的，就是包括你刚刚说你没有事先买任何东西，其实我也是一样，我没有买任何东西，的我觉得有很大一个心理的原因，也是觉得说我根本不知道真的是不是最后会把它生出来，然后我买了一个东西，如果这个没顺利生出来，买一个东西不是很 sad 吗？对啊，就是觉得这件事情好不容易哦，就是我都准备了这么多，然后去把它执行，但是我必须还是要等到最后一刻，就是才会知道，就是它到底会不会生出来。而且我后来是因为就是血压偏高嘛，就是在37周产检的时候就直接被医生要求就是留下来剖腹把小孩生一生这样。 在产检那一天， 对啊，37周的产检，我就没回家，我就是37周那一天。就是在那个诊间直接被 送到病房， 产房，被医生叫到产房去躺在那边继续测量血压，测到他后来还是觉得说，哎，不行哦，都没有降下来哦，他就直接来跟我讲说，今天不要回去了，留下来生一生。然后我就真的就留下来生，而且留下来生一生也是想说，我要好，那我要认真把它催生出来，催生出来，我很想要， 就是还是有在那天催生是自然产的机会， 对啊， 是这样， 期待我自己期待可以自然产，我又很怕被切一刀这样子，对，但后来隔天中午以后，医生又出现，然后就是给我谆谆教诲这样子，劝我直接就是切一下把它给剖腹生出来，我就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接受了这个很不想要的事情。 我记得我当天还打电话给你，因为就是在那之前有人孝贤就是说就有打电话给我问我说什么时候回来，我们正在讨论新的合作，然后他说好，反正我这几天都会密切跟你联络。然后哎，怎么两天没有？我不知道哪来的灵感。我说我不知道为什么觉得你好像在生小孩，结果我就打给他，他刚生完。哦，对， 真的，没错，就是一个很突然。而且我真的就是那时候那种不确定的心情，即便我人已经像一块肉躺在那个手术台上，被医生这样不知道在我下半身干嘛的那时候，就是我记得很清楚，医生有一个动作就很用力的急速的在压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我至今还是不知道他在压什么，可能是我的肚子之类的，那是我自己的幻想，我在一个幕帘后面的幻想，就是想要哇，小孩出来，然后是不是没有心跳，他在做心肺复苏嘛，就还应该是不是啊，总之就是后来在隔了几秒，但是我那时候的想象是会觉得好久，就听到他哭声，我就哦，生出来了，我真的生了一个小孩，就是真的在那一刻才有一种很确定的感觉，对啊。不过就是除了这种心理上的状况，我在怀孕的过程中其实也做了很多事情，就是我是从6月1号验孕，然后到隔年的1月23生嘛，就是所以不要忘了我们勇气即兴剧场在那一年的12月的时候搬家，被房东赶，然后要都更，所以我们搬家，然后就是所以搬空了原本旧的地方，又找了一个新的地方，在1月份的时候装潢完成还开演，所以那都一切就是都在我怀孕的就是末期。而且1月初才，我记得才刚演完吧，1月10几，好像19号演完最后一场，我1月23我就生了，我就是到最后那一刻这样子，非常刺激。总之就是我的这个部分就是精心的计划，并且做了很多的调整之后，才终于当了妈的这个过程这样。 对，你刚刚在讲这个过程，我突然想到就是我第一次去产检的一件小事，就是那个医生就说恭喜你，你们你怀孕的，你就是真的怀孕了，而且怀孕的时间是7月10号，然后我先生脸马上发白，我就 时候就跟医生说，你讲清楚，七月十号我在卡加利，我在加拿大。然后对， 好电影情节。 然后对，可是我那时候好像有一种，我觉得身为即兴演员，对于这种危机，就是我马上就知道要赶快找谁把这个话说清楚。然后我那医生就马上说，哦，没有没有，要从你最后一次的 MC 来的第一天开始算起，嗯，这样子。对，然后刚刚在听孝贤讲的过程，就我觉得还就心有揪着这样子，对，嗯，对，然后也回忆了一下自己怀孕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就好像有点记忆回来了。哦、对， 那这种东西，我觉得就是当妈的过程，像是这种怀孕的过程，就是也超多故事可以讲，就是会一直。有可能你在就是变成妈之后的那忙乱生活会忘让你忘了一些怀孕里面的一些甜啊或是苦啊什么之类的、嗯嗯、现在就会忽然跑回很多记忆。 对，会因为会有因为每天都在发生第一次发生的事情、 哦、超多的。 对，就是我很记得我跟我先生有一次在争吵之后，我就是告诉他，因为我觉得那一刻我有想就是有很强烈一个感受，就是对你工作很忙碌很忙碌，他那时候刚好工作非常的忙碌，但是不管你怎么忙，你都是在做你在这个领域已经十几二十年，你都在做你熟悉的一种忙碌的事情、嗯、可是我的每一刻都在面对我第一次，就是我都在做我第一次在做的事情。对， 嗯， 嗯， 真的。 对， 你指的是怀孕的过程，还是也包括小孩生出来之后？ 怀孕的过程也有。怀孕过程就是因为我妈妈生病嘛，所以几乎我都在医院里面。嗯、对，然后就是我每天的作息就像是去医院上班，就是去陪伴我妈妈。然后她术后，我也是把她接回我家来照顾。所以那时候我的焦点比较不是放在我身上，我都放在我的妈妈身上。对。就是我后来我想到，天哪，我挺着肚子，就我一样是帮他自己洗澡，跪下来帮他换衣服什么。我妈妈现在复原的很好，一样就是一个非常活泼的，虽然有年纪，但她就是永远像小麻雀一样的少女。欸、她现在是一个水瓶座，不说话会死的星座。总之，她现在就是恢复的很好，这样 非常好。 对，但是就是刚刚、哦、我有想起。就是那时候的，就是对，有点想哭。 那就我也想到你刚刚说每天都是第一次，我的话，我可能就是每天都好像在归零的感觉。你知道我那时候有买，不知道要到某一个周数的时候，还算蛮早的时候，我就买了一个那个听心跳的那个监测器这样子。然后因为我就是。像刚刚说的嘛，就是一直很不确定我是不是可以顺利把这个小孩生出来。嗯、我每天就会固定一个时间，我就要来听心跳，啊、就要把肚皮掀开，然后要抹上那个润滑剂， 把衣服掀开。 啊、对对对，不是肚皮掀开太可怕，衣服掀开，抹上润滑剂，然后就要来就是找、啊、在肚皮上面找心跳，找，就是有些日子就会觉得有点担心，像。怎么找那么久都没找到？但总之都还算好，就都几乎每天就是都有找到这样、嗯。但是有时候很快就找到，有时候要找一会儿才会找到这样。嗯、就是每天都抱着一种归零的心情、嗯、去面对这整个这个怀孕的这个过程这样。 是的。 好的。我想这个关于怎么当上妈的这个部分应该已经聊够了，因为再讲下去是可以讲很多，没错。 对， 但是我们今天也不是只讲妈妈的部分，我们是即兴妈妈嘛，所以我们也是要来讲一些即兴跟妈妈之间的关系。所以呢我们有决定了，我们今天要来聊聊当妈的路上， 在当妈妈的路上、嗯、就是即兴如何帮助我们。 是的，当妈妈的路上即兴如何帮助了我们。所以我自己会第一个想到的就是 算是我自己还蛮有意识的给我自己的一个应该怎么说呢原则吧，这样子。就是我觉得在因为我就是自己带小孩并且同时又还是持续着剧团的一切的工作这样子，所以真的常常会是同时要做很多件事情，然后我也是有在家里办公嘛，然后同时要就是带小孩这样子，所以我给自己的一个原则就是说，如果我正在忙某些事情，然后他来找我，我的小孩是女儿，叫 CP。如果 CP 来找我的时候呢，我要我自己就是无论如何要很真心的在那个当下跟他互动，就是要立刻的把我原本在做的事情做一个切开这样子，或者说稍微暂时放下，然后跟他做一个真心的互动。那个真心的互动，我觉得就是只有你自己知道那是不是真心的，而且是一个很当下你跟他之间是灵魂跟灵魂有交流的这件事情。这样就是我觉得是即兴让我知道了这个东西的重要，就是在关系里面真正的交流是要非常当下的。所谓的当下就是包括你的身体跟你的心智都是不能是脑袋还在想刚刚正在处理的那件事，你真的就是要马上跟他眼睛对眼睛，然后马上看他现在跑来找我要做什么，或者他拿了一个什么东西给我，然后我要真心的去反应，真心的是开心呢还是要回答他的问题呢，还是要帮他干嘛干嘛之类的，就是要真心的跟他互动。这件事情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即兴也告诉我，如果你不是真心的，对方也会感受到，像我们在剧场里面观众也会感受到，如果你不够当下，如果你不是一个真的反应，你是先预设好的，观众会感觉到那个真实度。那小孩讲不出来嘛，所以我很就是我不知道，我给我自己这个原则就觉得说，我不能就是我虽然真的是一个一次常常要做很多事同时做很多事的妈妈，我希望我自己只要真的有跟他互动就是真的，不然我可能就是要做别的选择，就是要比如说把他托给别人啊，或者是把他丢给家里面的爸爸啊什么之类的，就是如果我有跟他互动的话，我就是要我自己是真心的这样子。这是我自己第一个原则。 我自己是在产后有蛮严重的产后忧郁症，而且其实持续还蛮久的。所以就是因为虽然我是这辈子都没有想过，可是我真的就是很想要努力，当时就很想要努力当一个好的妈妈。我觉得光这件事情就是我就会带来很多的压力，就是好像还有我觉得包含现在的就是媒体，然后身边的人，大家轻松的就可以 Google 到底要怎么照顾你的小孩，包含你身边所有有经验的人，可能都会想要，他们可能是想要帮助你，但是那种教导那些说法，就我觉得都是让我在更深陷我的产后忧郁。我就是只是一直看到我没能做到跟做不到的部分，然后到我觉得是其实是还就是还蛮严重的，到我是那种严重到就是之前在月子中心的时候是每天都因为会填那个量表嘛，我都是属于那种 高危险 高真的是高危险群这件事还持续到我回家之后。那我觉得一方面也是我发现我还蛮需要练习求助的，因为在原来的生活当中可能我都是属于比较可以去帮助别人，或者是我可以自己做好很多事情，可是在那一刻我觉得身体的心灵的身心灵的各种状况，我真的就是一直直直的往下坠，一直到我觉得我今天我就是有那种时刻到我真的好需要尖叫哦，可是又你已经不能再吓到小孩，我就是要跑去厕所，然后 在大浴巾里面尖叫，我要在，因为我需要叫的，我知道我就是我不知道那个会多大声，所以我要把厕所关起来，然后在大浴巾里面叫，都还是不足够。然后到真的就是到有一天，我就是，而且那时候我都走不出门，对，然后可是就是在我刚刚说的那一天之后，那一刻之后，我就用背巾背着，就是吴米勒，就是他就是那个纪录片。后备箱那个关冰博那吴米，因为他姓吴嘛，那时候他的小名就叫吴米勒，就背着吴米勒到我们家对面的运动公园，然后慢慢走慢慢走慢慢走，然后我觉得我那时候就是有好浓好浓的情绪哦，就是我就开始即兴唱歌。我觉得真的就是我就是在那个公园运动场一直走一直走，就是就开始就这样唱出来，就一直唱一直唱，唱到他就在我怀里睡着。然后我觉得真的就是我把它唱出来，我真正我觉得这是我很有印象的一刻，我真正的回到了当下，然后也跟自己当时的情绪做连接，而且也跟就是我跟米勒，就他就在我的怀里嘛，我们一起都回到了那个当下。对，就是先不想其他，光是就是那一刻你真心的唱出那首即兴歌，而且我觉得很有帮助的是之后就是那是因为我真的就唱了好久，就一直重复一直重复这首歌之后也被我记得，然后后来他在安全座椅上面啊就是躁动的时候我也会唱这首歌，然后我们就会牵手他会睡着。对，就是就我立即可以想到的就是对那一刻我就觉得、哦、有一个很大的礼物这样子。 然后那首歌你都现在还记得？ 还记得，有一阵子没唱但是还记得。你想听？ 是的。 好的， 我很想听。 我来就是好的，我看 我就是那我就来唱一下。好，跟妈咪说话，跟妈咪说话，只要是真话，不要天花乱坠的假。跟妈咪说话，跟妈咪说话，你喜欢爸爸，克里斯也喜欢妈妈。谁来陪我弹琴和画画？谁来陪我唱歌和玩耍？我也想有人把我当宝贝，和我说说话，说心里的真话，说美丽的美话，说我是最美一幅画。跟妈咪说话，跟妈咪说话，只要是真话，跟我说说话，跟妈咪说话，请跟妈咪说话。你喜欢爸爸，克里斯也喜欢妈妈。你喜欢爸爸，克里斯也喜欢妈妈。 然后那时候我就会这样一直就一直重复一直重复这样。 最后一句是 please please please, please 也喜欢妈妈。 真的我觉得好像就是我不知道，可能很有些人会觉得好像那个小孩生出来就是一定会喜欢妈妈还是爱妈妈之类的。我自己真的也是有那种，比如说晚上睡在他旁边的时候，我就是仔细看他的脸，我就想说这个人他眼中的我 到底是怎么样，嗯，就他到底怎么看我这个人啊，嗯，就是我不知道，我还是我在一开始的时候还是会有那一种害怕，觉得说因为我们两个感情会怎么样，嗯，他会喜欢我这个妈妈，嗯嗯，这个对啊，我不知道其他人会不会这样想，但是你刚刚这样唱，我就觉得嗯，是不是 也是有类似的心情， 对，那就会一直觉得自己不够好，哦，做的不够多，当我就是有人告诉我要看什么育儿书，我都只会看到我没做到的部分，你就越看越焦虑，嗯，对，然后就嗯，会有担心，因为这是一个真正的生命， 嗯，所以讲到即兴唱歌，就是嗯，我其实一直也都觉得即兴唱歌是一个，虽然我们是拿来要演出即兴音乐剧的一个训练这样子。嗯，但是我自己学会以后，会发现这是一个超好的一个工具，可以让我们很自然的抒发真实生活中的一些心情。 对，我觉得那时候我有在这首歌里面好好的就是拥抱自己真实的情绪，嗯，然后我觉得那我的听众就是吴米勒嘛，他也会听到就是。真实的妈妈的袒露，嗯，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那一刻就是我回到一个人这样子，嗯嗯，然后跟我眼前的这个人就是真正的在一起， 嗯，而且歌这个东西就是里面就是有音乐有歌词，我觉得它真的就是可以抒发一些用语言说不出来的一些东西，嗯，就是像我也开始注意到，就是我的女儿 CP， 她才那么小，她现在才一岁多，还不满两岁，嗯，她就已经常常在那边即兴唱歌了。 会耶，米勒也是，而且其实那之后我还唱了好多歌，嗯，我们她会跟我一起唱，啊，就是而且就是拿我们就是拿现在当下的。应该是我就拿现在当下的发声把它唱上去，嗯，然后我们都觉得好玩，嗯，他会在某个地方等着他跟我击掌，嗯，或是 没错，我也是会在育儿过程中也会不时掰一些歌出来，嗯嗯，什么换尿布的时候唱某一个啊，或是在叫他的时候，唱某一个啊，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就是很自然，也不用教，嗯，就是小孩他自己也就会发现可以开始享受这件事情，从，嗯嗯，像 CP 我觉得他从平常有时候只是听到他在那边啦啦啦，就是唱一些就是某个单音啊不同的一些音阶之类的，我最近发现他会自己找到某一些就是规律，就越来越唱的越来越像歌，他现在还不会讲话，他常常唱一唱会什么噔噔噔噔噔当当，又噔噔又当当，就会唱好几句，最后都会接一个当当，嗯，他会自己玩出某一种规则，嗯，然后唱得好开心，我就会觉得，嗯，哦，这些真的都是 人 与生俱来， 真的，我觉得就像我觉得在基础工作坊里面，我们常常跟伙伴们说，真的，我们不是要教大家会什么，而是换回你与生俱来的能力。嗯，在真的在观察宝宝的过程，就是 对他就是像唱歌啊，或是模仿啊，嗯，我觉得模仿就是一种表演嘛，嗯，就是你扮演了某个角色，嗯，或是你做了某个行为，嗯，就是想要让自己变成那样子，我觉得就它就是一种表演这样，嗯，然后我觉得身为一个即兴剧工作者，或者说有学过即兴剧的人，同时又当妈妈这件事情，我自己发现有一个好处啦，嗯，就是我们会去欣赏小孩的这些就是在生活中很自然的玩跟创造， 嗯，我同意 这些玩跟创造，有一些行为如果用大人的标准或是理性的一个眼光去看，有时候可能会觉得是不恰当的，可能想要去阻止他还是什么之类的，但是 我觉得在我的眼中就会很多事情，我会发现他在那个当下他是很享受这个玩跟创造， 像是敲敲打打。 哦、天哪！ 我觉得他们超厉害的。 就是谢佩也最近才有一个发生，就是我把他就是拖到我姐姐那边，就是谢佩也我女儿。嗯，然后呢就是那边有另外一个小姐姐比较大一点的，然后我姐就是一边带他们两个，然后她就拍一些短片，后来传给我看。嗯，她就传给我看，就是她那个 CP 她拿了一个盘子跟一根不知道什么东西就在那边敲敲敲，然后结果那个小姐姐居然就是制止她，就说不可以敲，然后还把她的手上的两样东西都抢走这样子。然后我看了之后我就觉得很好笑，我就跟我姐分享说，欸，她可能觉得很奇怪，因为她在家里呢敲东西都是被称赞。就是她常常拿两个就是锅盖这样，我家厨房刚好放这种不会破的东西的那种锅子类的，我都是放在她拿得到的地方。然后她常常会拿两个锅盖在那边烫烫，然后烫烫烫烫，然后我都是称赞她，说哇好棒啊什么子，然后她也会很得意的，常常会一边敲来，然后来跟我献宝，或是还拿一个锅盖给我，叫我跟他一起敲什么之类的。就是我在想说，就是我们的这个眼光就会去看到小孩他在这个玩跟创造里面的这个美好。 有，你这样完全让我想到乌米勒，他也是在差不多跟佩野现在差不多大的时候，他是还蛮喜欢移动嘛，然后突然有一天看到我先生的那个音响组有很多机器，他就去按，转一个大头转一个小头，把那个 CD 盘噗噗再按出来，对，然后敲一下喇叭头，然后转转，然后有一天他手上直接拿着那个头，因为你已经被他转坏了。然后有一天我们就碰喇叭头，喇叭头也断掉。 Oh my god！ 不是，可是他自己在那边玩的时候他可以玩很久，欸，他就是这样转一个大转一个小，按这个键，然后他就是，我觉得那就是在创作，在旁边看其实是超有意思的。 没错，嗯，就是会去，我觉得当然有时候我们还是必须就是制止某些灾难的发生，也还是啦，就是不然就是那个代价可能有时候会太大了一些。 比方像如果把叉子已经对准我的眼睛，我也会 对对对对。但是我的感觉就是会发现，欸，相较于，比如说相较于我的老公，他不是一个急性人之类的这样子，或者是我一些其他的家人，他们对他的某一些行为跟反应的那种想要制止的那种动力这样子，我觉得会比我们就是高一些，就是我就会多观察一下，多允许他去乱玩一下，然后真的，欸，感觉到那个真的该制止的那个边缘的时候，可能再去做一些行为这样子，不会是说他一拿起什么东西来就立刻 有一种预防性的制止。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会去欣赏他这个部分。但好处是我自己发现，好处是我觉得我这样也比较不累，就不用一直追着他后面跑，哎，欸，这个不要那个不要什么之类的，就是这样远远的看着他做了什么这样子，然后再适度的去就是出手或是出声一下就好了这样。不知道可能是因为是懒嘛，还是因为我们的即兴能力帮助我们去有这样子一个反应，我也不知道，就是 融合了这两 者，对对对，一种比较不累的一种育儿态度这样。 我最近前一阵子米勒就是在我，因为我们家都是拉门，他在我上厕所的时候他就突然跑进来说草莓橘子柳丁汁，然后他说妈妈我等一下会讲柳丁汁，我就说好，然后我就在那边等他，因为他还要先就玩一下藏匿，然后再突然出来可能有想要笑，但是我就等着跟他讲，我比如我就讲说马桶，他说柳丁汁，就是让我想到共通点， 是啊， 对，就是会想要讲一样的东西，所以如果我跟他讲到一样的东西，他说你说什么，你说马桶，我也说马桶，哎，他会好开心，但是讲不 渴望要跟你有共通点， 的。 有，然后讲不一样的时候，他也会笑翻，说妈妈，我讲的是草莓耶，他就会笑得好开心哦。 对，像我们就是这是我们常在工作坊的开始的时候会玩的一个暖身游戏之一嘛，就是让学员去找他们彼此的共同点。就是这件事情确实是好玩的一件事情， 而且我真的是惊喜，就是我根本从来没有跟他讲说啊，吴敏乐，我们接下来要玩的是共同点啊，没有，就是他有一天突然跑进来，就这样子，就是要玩这件事情，然后很期待你丢出什么，不管一不一样，他就是期待在那个时间点，我们同时开口，看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不是我们在玩的吗？ 是啊，我们可能说，这个 game 是谁谁谁发明出来的，还是什么？这其实就是一个 婴儿， 任何的宝宝，他们可能都会很渴望想要去玩的一个游戏，这样、就是、 也就是都是有经历过宝宝才长到这么大的我们。都可能曾经发生过的， 对，然后也会享受的，即便我们 变成成人了，我还是会享受这个游戏。是的。 还有今天上午我们一起去家乐福的时候，就后来中午在瓦城用餐，然后米乐就问那位店员说：“我们可以把推车放这里吗？”他说，店员就说：“可以呀。”然后我儿子就是。抱着他的宝宝就放到推车上面，他说哦，因为宝宝要坐在这里，就是那是一个无实物，没有，他没有，他手上没有拿任何东西，就是他放一个宝宝，然后等 我说哦 OK， 宝宝要坐在这里，等我们吃完出来以后要离开，他说等一下，他把宝宝从推车上面抱下来跟他一起进到那个车，因为就是大卖场他们有那种专门给小孩开的，下面是车子，上面才是置物篮的设计、oh. 他再把宝宝从他刚刚放上去的地方再抱回来、mm. 然后一起开车，就是然后回家以后我跟他说你要洗手哦，宝宝也要洗手，他说为什么宝宝要洗手，他没有摸任何东西啊，我说可是因为你有摸，那你也抱了他对不对，所以你们一起去洗手，他说哦是这样啊，他就跟宝宝说因为我刚刚有摸了墙壁跟地所以你要洗手，他们就一起去洗手， 所以你完全 yes and 他的这个 idea， 对，我后来就超接受，但是我第一刻也是好惊喜，因为这个宝宝已经跟我们生活一阵子，就是我一直观察就是他在做无实，就是我们现在会说的无实物，那就是那就是他的伙伴， 对，所以在即兴剧里面所谓的无实物就是没有实际的物品，那就我们可能做出那个拿那个物品的那个姿势这样子、然后代表了我们有在拿那样东西或者做那件事情、 他们做的就是好 对啊，你应该没有在 完全完全没有说 给他上工作、 这位小朋友，我们接下来要练习做无实物，完全没有，就是他自己找出来的，对，好惊喜，对 对啊，然后你就非常 yes and 他拥有这样子的一个宝宝， 有，而且他之前也常喂我吃东西，他会跟我说妈妈你要吞下去，就是吞这个动作，我觉得在我们玩无实物就是完整的吃也是很重要，可是他们自己会注意到这种细节， 真的、你知道让我想到谢佩也最近也开始玩要喂我吃东西的这个活动，他会拿一根比如说什么塑胶汤匙跟一个完全不是食物容器的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然后就在那边挖，然后就会拿递那个汤匙到我嘴边、然后我就会眼吃一下、 我都会吃我看他吃了什么，然后他都给他爸爸草莓马桶他有个发明草莓马桶， 这是一个甜点的 名 称， 是 的，所以就是我觉得去欣赏宝宝的玩跟创造这件事情，就除了我们说去 yes and 宝宝也会让宝宝觉得、很被接受之外，我觉得也是好像让我们就是当妈的这个路我觉得也是多一些乐趣，就是我们就是去跟他玩嘛，就是、不会是要一直想要教导他什么， 我自己真的不需要教， 对对对对对。真的说到这边，我自己给我自己的一个当妈的一个原则是、我不知道这个在中文怎么说，但是在英文就是 get out of the way，就是我是要 让我自己不要挡着他的路，挡着他自己去发现这个世界，或者说去学习的路。我不要挡在他的路上， 不要 block。 就是对， 就是不要 挡到他的路，这样，就而不是我要一直在他的前面，一直拼命教他什么东西，喂给他我自己的知识或是价值还是什么之类的。我想要尽可能的少挡他的路，这样子。对，就是这是我想要去尝试的一个方向，这样子。对， 那这个接下来就是在育儿的路上的这个碗里面，常常是，特别是宝宝已经会开始讲话的时候，他是不是会出很多 行动？ 但是他是会出很多那个点子出来。 像米勒他很喜欢用乐高组成，就是他会各种武器，然后他会约我跟他一起玩战斗的游戏，对。然后我记得一开始我就非常老派的问他说：“来者何人？”然后他就跟我说：“我是变形金刚。”然后我就说：“哦，那你也要问我来者何人，就要互相一下嘛。”他就说：“哦，来者何人？”然后我就说：“我是金钩战士。”然后他就说：“妈妈，我觉得你不是金钩战士，你是来者何人。”我是来者何人。OK， 好。然后很可能现在我们要打斗完，突然就是他的宝宝或是有某个东西啊，需要被拯救，因为我们家有个吊灯嘛，他说卡在吊灯上面。好，我们现在他说他叫我飞上去，我就要开始去进行这个拯救。对，等到我救下来的时候，对，就是他很可能已经在无时无的吃他的东西，就是他已经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当我在跟他讲，他说对，就所以现在有时候可能我一接完他的球再回来的时候，我听到他讲妈妈，我就说对对对，我已经完成。他就说妈妈，我在讲的是我的那个朋友的妈妈，我没事。好，你知道马上，对，就是现在我可以回到就是可以休息的角色，反正就是要切来切去。 所以这个快速的切换，这听起来跟即兴舞台上在做的事情还蛮接近的。 像丁吗？ 对对对，我们不是有一个游戏，就是只要听到场边有丁，我就一定要把上一个反应，就是 要 再重做 换一个选择， 对，就要换一个选择之类的。还有就是，我觉得一般来讲，你刚刚说的这些，就是怎么讲？就是我们如果有受过即兴训练的话，我们对于那种现在的这个发展，跟我们原本想的不一样这件事情，其实我们的弹性就会比较大一点嘛，就是会 OK， 就是不会在那边停下来跟他辩说，你刚刚不是说我是什么什么什么， 不会吵起来， 对对对对，就是可以顺着他的那个方向再继续玩下去。就是宝宝，就是听起来就是宝宝就是训练我们接点子的一个很好的对象。 是然后我觉得这个那个切换，我觉得也帮助我们可以处理一些危机吗？我的意思是说，比方像宝宝，其实他们对身边的各种事物都是拥有很强烈的好奇心，所以当我看到我先生记他的工作日志的本子呢，已经被当成一只动物被打开来，然后他准备用彩色笔去救他的时候，你要马上换成一个角色，然后去把他说，就是你要把那只鸟啊或是飞机，其实我会问他，对，就是我觉得孝贤之前不是在网络上，在脸书上有翻译， 对，与宝宝这个什么与宝宝同乐的即兴原则之类的。 我是那天跟孝贤聊天的时候，就在看到他的文章翻译的文章之前，他跟我讲，对，他就说这就是这个状况，真的就是在可能在舞台上我们会自己去定义，我们不会问我们伙伴，你是谁，我们现在在哪里，我们现在要干什么，对。但是宝宝我觉得就是他有这么快速的切换，反而你也是可以求教于他，所以我们现在是你希望我好，然后对， 所以那时候 你可以切换到某个角色，赶快把你先生很重要的笔记给救起来，然后再进入另外一个故事，刚刚的故事或是已经到新的故事里面去了。 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就是可以算是 yes and 的一部分。 嗯， 因为你不是去 no 说他现在怎样怎样，你是用一个可能更好玩的方式，或是转化这个点子，让把他的注意力这个转移到别的地方，然后让那个你老公的笔记本不会遭殃之类。就我觉得这也是就是妈妈的那个及时危机处理的能力，这样。因为我觉得如果你只是要让那个本子就是不要被画的话，其实有很多可以反应的，就可能说不行哦，这个是什么爸爸的笔记本怎样，然后拿走什么之类，其实就理性上来讲就是可以解决你想要做到这个笔记本不会被画这件事情，但是有可能的结果就是小孩情绪很强，他可能就哭啊闹啊，不爽啊。 特别你看其他的家人如果直接赶快去把那东西抢下来的时候， 对 小孩其实会有很强烈的情绪反应， 没错。那后面就累了，因为我觉得这个也是我常常在经历，就他现在玩这个我们觉得不妥的这个东西，不是就是立刻 no 这个东西，而是赶快用一个更好玩的选项来转移掉他的注意力，让他去玩别的东西，而不是不玩这个东西。因为我们都知道直接把这个东西咻拿走的话，接下来的情绪安抚还是怎么之类就累了， 可能是更大。对 那会更累。就是我现在想一想嘛，哇，都是一个省力的 省力 的一个当妈原则。就是我不知道，我觉得我这些很多的反应都是于出自于当下的一些觉得这样会比较好的反应，所以就是我知道我如果直接是抽走的话，他一定会大哭，然后就没完没了，因为他爸就常做这种事， 而且很可能到后来你们不管是你或是旁边的家人也都没有耐心去处理那个情绪。 没错没错没错，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很糟的一个晚上还是什么之类的这样，因为他对处理情绪我觉得是另外一个很困难的事情这样。对啊，真的，我觉得我好像是某种程度出于本能的会想说我要用除了就是撇除 no 这个选项，我要用 yes and 的方式去圆过这件事情，然后让他去把注意力转到另外一件他会觉得好玩的事情。 对啊，而且我用他很喜欢的拯救去救了那个本子，他其实很开心。 真的， 我就说我把他救走，我先把他放到安全地方。他说好，那我去救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们就可以接着下去。 所以我们应该其实是要那个以后可以教大家怎么省力当妈，其实就是用那个即兴原则。真的，我怎么越想都越觉得我好像都是想要用省力的方式来去那个面对跟宝宝的互动，但其实这都是即兴的原则。 也我觉得仿佛也有很多，就是你听像我会询问我的就是小儿科医生嘛，他们也是用就是转移焦点。我觉得 真的 我觉得有很接近的，只是我们有一个清楚的概念帮助，可能更帮助我们可以怎么做。 原来是这是有共通点的。是的。然后像我的宝宝还不太会讲话嘛，现在只会讲一些单字，什么爸爸妈妈狗狗什么之类的，汤汤。对，所以我觉得即兴有帮助我在他从生出来到现在都还所谓不会讲大人世界的语言的这段期间，去辨识他的一些非语言的一些表达或反应。我觉得这个就是对我来说好像就是从来不是问题，就听不懂他在讲什么语言这件事情好像从来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然后也会发现很好玩的是宝宝还蛮就是蛮快他也就会开始发展火星话。我自己在看火星话，就是宝宝的火星话，会觉得他好像是在渴望跟我们一样 会讲，就是所谓的这种语言，所以他也是在模仿我们，但是他真的就还没回学会嘛，所以他就会， 因为他还在认识他的舌头，他嘴巴的每个小小的肌肉。 对啊，我都会偷看他，像他会自己翻那个故事书或绘本之类的，然后平常可能是我念给他听，但是他自己翻的时候，他就会讲然后可能翻到某一个点，比如说平常有那个动物，我就会什么呜呜，或是呱呱之类，他也会发出 那个声音， 对，他会发出的呜呜呱。可是其他部分，他就自己在那边讲火星话，就是这个，我觉得也是一样，所以是。超级欣赏宝宝的一个部分，然后我觉得那个辨识非语言的部分是可以很帮助我，可以就是不知道，就是会跟爸爸比较的话，爸爸常常会就是在那边苦恼说小孩到底在表达什么， 然后你就会发生，不管是爸爸还是很多家人就会同时看你在宝宝讲完话后你来恭喜啊， 对对对对，但是我可能他可能只讲了一个单字，而且也不是那么的清楚，但是我真的纯然通常都是看他的肢体语言，他的现在那个情绪什么，或他比了一个什么动作，我大概就会知道他现在是要下去还是要上来，还是要吃那个，还是不要什么，还是要什么，就是去辨识这个非语言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对我来说好像很快就可以进入状况，我觉得也跟即兴的训练有关系。 对，我也印象深刻，就是好多人都问我说，你的小孩会讲话了吗？我从他出生我就觉得他会啊，他不是一直在讲吗？他就是用各种方式在说，对，然后就是你就只是你有没有打开来读而已，或是你决定用什么方式读。对，所以我会觉得他是一直有在说，对， 没错，就是包括那个像他，我女儿会吃手手这件事情，她不会吃奶嘴，但是她会吃两根，她精选之后选中的两根手指头， 在十根当中，没错，有两只， 就是我去到哪里。真的都会遇到，像包括认识的人也就算了，陌生人就会看到他吃手手，就会想要制止他，或者说宝贝吃手手不好啊，什么手手会坏掉还是什么之类，想要教他这些 什么， 对，跟他们什么事，没错。但是就我看来的话，我是会去辨识说，哦，他现在吃手手是因为他想睡觉，他现在吃手手是因为这是一个陌生的环境，他 有点 紧 张， 对，我会去看他这个行为，我去辨识这个意义是什么，而不是只是广泛性的说吃手手就是不好，还是这样以后会戒不掉哦什么的，我都没在担心了。请问陌生的这位阿桑，你在担心什么？对啊，明明就是妈妈都觉得很 OK 的一件事情，对啊，就是对啊，一样，这也是一个让我不用一直去制止小孩的某些行为的一个。就是我觉得就是算是一个心态吧，一个 mindset，我会去真的辨识他现在这个行为到底是他需要什么，或者他在什么样的状态里面，就是至少我觉得很轻松的，是的，那就是我觉得在当妈的路上还有一件很折磨人的事情，就是呢，我想你应该有经历，就是你的作息会可能会变得很可怕之类的。 哦天哪，什么是睡觉？我是全母乳妈妈，为了三年多，在这个暑假，对，我们可以 终于怎样？ 乳人分离吗？ 乳人分离天啊！ 对， 喂了多久呢？ 三年多全亲喂。对，没有，这是我们共同的，就是因为吴米乐他 三年三个月， 哇塞，因为他也不吃奶嘴，然后也不吃配方奶，挤出来也是爱吃不吃，然后刚好我是 我其实是乳量非常大，其实我一开始就是不知道我自己是乳量大的人，我是大多到已经卡住了都不晓得，然后我以为我没有奶，所以我又去吃请家人煮那些发奶的食物，哇，一吃下去整个 哇， 就是我的哺乳医生说你是可以喂两对双胞胎，但是我又挤不出来，因为我的乳腺好细哦，所以就是轻喂这样。对，所以我想说是，就是我本来就是蛮浅眠的人，但是在这一段期间，就是我真的就是好渴望睡觉到底是什么，我已经很陌生了。我其实曾经有一阵子，就是我觉得真的人不睡觉，好多事情就是你会失去原来的功能，你也会宕机。 没错， 我有就是。宝宝基本上睡眠周期再小一点的时候，就我问我的那个小儿科医生，就40分钟一次嘛，我有那种一整晚起来十几次，我有看看时钟，就是每38分钟我就要亲喂一次，然后我就跟我的就是跟小儿科医师求助，他说你的宝宝很正常耶，因为他说他们睡眠周期就是40分钟一次，所以38分钟很正常啊，就是现在你就是要自己想你要怎么，就是我其实听到的时候我其实很开心我的宝宝正常，可是同时我真的就是很无助，因为我真的就38分钟的第一分钟我开始喂，然后就是好喂，但是38分钟之后就是你可能他吃了十几分钟停下来，对不对，等于又在十几分钟我又要再喂，我是一直喂一直喂一直喂一直喂，所以其实我当时就是我觉得在一整天的作息里面，特别是在非常非常新手妈妈那段期间啊，就是早上是我最痛苦的时候，因为先生要去上班，然后我一整晚都没睡，我最累，可是接下来我要跟他独处直到我先生下班。 Oh my god 听到你这样我觉得我真的是太幸福了就是对，就是如果要讲那个奶的部分的话，基本上因为我是剖腹的嘛，所以就是其实生完的时候是也没什么奶这样子，但是我还是有试着喂了一段时间这样，就是轻喂了一段时间这样，然后那我觉得作息方面的话，我真的也有非常短暂，相较于您非常短暂的经历那种。他就是那个作息，就是我觉得天哪，我就是无法掌握到底什么时候是他要睡，然后我要睡，还是我要可以怎么样，我可以醒过来，然后我睡够了吗，然后他要吃奶，这个有曾经很短暂的一个这个混乱期，大概可能只有不到两个月吧，然后后来大概我很清楚记得大概三个月左右他就有睡过夜了这样子，对，然后但是对我来说就是在刚开始育儿的时候还是确实有很多那种烦恼，就是要怎么样才可以自己可以调试自己的状态，是要跟他相处的时候我是有精神，然后呢他要睡觉的时候到底是我可以去做别的事呢，还是说我也要跟他一起睡觉的这种调整，所以我后来就是也忍不住会去参考一下像是网络上别人的一些心得啊，到底要怎么去调整育儿的一个作息这样，就看到好多人都是很建议那种很规律的方式这样子，然后很严格，就是几点就一定要怎样几点要怎样，但是我后来发现对我来说可能有短暂的试过，就是对我来说我好像自己就不是一个平常就是作息有超级规律，即便还没有当妈妈的时候，然后如果我要去为了要把宝宝搞定，然后要去遵守那么严格几乎是军事化的那种作息的话，我觉得我自己也会有点不是很开心这样子，所以就在这之中就一直摸索一直摸索，我觉得我后来就有找到了一个原则，的原则就是没有原则我的原则就是 我们家的作息是可以看每一天不太一样的，嗯，的这样子去调整。哎，他今天就是，昨天有睡觉时间，到今天这个时候的时候，其实他好像一副没有还没有很累的样子。然后也是有试过啊，就是把他就放到床上啊，然后你自己也躺在旁边跟他一起啊。可是就一个小时过去了，一个半小时又过去，他还是在那边滚来滚去，滚来滚去。然后人家说的方法说拍拍啊，还是什么之类什么，都用了也是没用，干脆就起床嘛。对，就起床再看他要再玩一下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到他真的好像有睡意的时候。再去睡之类的，反正每天会非常非常不一样，我就觉得，就会变成就是对我来说有一个这个接受的过程，我要接受，我跟我的宝宝的这个所谓的互相配合的这个作息，就是并不是一个非常严格的，但是我后来也发现，这样一年多下来，也是找到了某种。之间的一种就是相处之道，互相配合之道，就是常常有人在问我说：“哎，就是当妈妈以后你有睡饱吗？”我说：“都有睡饱。”我想你听了可能会觉得很 sad， 但是我真的是大部分时候都还蛮有睡饱，无论是他睡的时候，我就算了，我就放弃我脑中本来想要做的一些事情，我就真的放下来，然后躺下来跟他一起睡，然后可能隔天早点再蹑手蹑脚的起来做一点什么，还是说，哎，今天好 lucky 哦，他蛮早就睡了，然后我自己也还蛮有精神的，就赶快在他睡完之后睡着之后，我就爬起来做一些我想要做的事情什么之类的，就是。每天都有可能是 这几种可能性的就是交替这样子，然后就有找到一种我觉得，对，看来我们两个都有睡饱这样，然后他也好像还算健康的一个互相配合之道。 我觉得我也很同意你说那个就是没有原则，因为我跟孩子，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就是都是这么不一样，真的没有一个标准答案是可以适用大家，很可能你可以找到一个很接近，但你还是需要有一些微调。我觉得最后很帮助我的是接受。我就是对我现在就是接受我的宝宝，现在他需要这个事，他需要这样子吸奶，然后我也要接受我现在很可能就是睡不饱，我可以接受我真的就是因为这样，我不是在早上就是一个精神很好的妈妈，对，这可是当我我觉得这还蛮不容易，但是就是在我真的很接受，就是你知道我真的不用完，我不知道完美什么，这是什么，就是在真的在我接受那一刻开始，我才有可以找到我的轻松，就是我很可能最后可以获得的不是那种可以睡着的休息，可是当我接受我这一刻就会这么累的时候，我会比较善待我自己。其实当我把自己，我愿意这样善待我自己的时候，其实也在照顾我跟宝宝的关系。因为你真的先把自己照顾好，我觉得这是我整个在原来没有准备好要有就是在生命中会有小孩这个过程，到我就是真正接受这件事情，我觉得让我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因为先前我觉得除了这个产程本身带来那些身体啊心理上的震荡，我觉得跟我有没有好好接受是很有关系的，还有就是我一开始就是想要用一个非常高的标准来当这个母亲，真的我觉得好奇怪，我从来没有想要当妈妈，可是一当妈妈我就是要高标准，你知道这就是造成你就是一个超级，你就是马上就是高标准加上没有的那个没有准备跟惊吓，你马上就是你不是在天堂，你就是到谷底的谷底，我是那种到谷底还自己还可以再挖开到更下面的那样的妈妈，直到我真正的 接受，真的，我现在就是这样子，而且我真的无法改变我过去想要有没有小孩这个想法。嗯，但是我很清楚的不断回忆，在我知道我怀孕那一刻，我是如何的接受这个发生。嗯，对，当你回忆到你把他生出来，你跟他见到面，你跟那个就是生的过程的每一刻，嗯，就是。就我之后可能要再开一期 讲生产过程， 真的也超有趣的，超有趣的。然后，对，就是你每一次的接受，其实我觉得那个接受就是回到当下，然后回到当下，我们就在彼此的眼前跟身边，这就是我们的起点。你知道，没有什么起，没有任何一个起点需要比较的，但是就是只要我们。真的回到这一刻，这就是我们的起点，我们就可以再次一起前进。嗯，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也是就是即兴带就是在这么多年的即兴经验给我的很大的帮助。嗯，对。我觉得我们算是就如果从回到我们一开始怎么有这个孩子， 对， 计划跟非计划，然后再提到即兴在这条路上是怎么帮助我们的，我觉得即兴就是我觉得让我再次可以运作正常吗？还是回到可以，就是我觉得回到一个可以，哎，怎么样？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形容那种状态，但是我觉得即兴就是真的就是帮助我自救，而且这个我同时也是很有意识的把握。曾经在即兴里面学习看有的眼光呢，现在在我的生活中，放到我自己身上，我可以完全的可以回想起来，当时我听到媒体啊，或是看书，或是周边的人在告诉我要做什么，可以做什么，必须做什么的时候，我真的完全都在看没有的部分。那个没有就是一个无止无尽的黑洞。直到我愿意回头看我有。就是用有的眼光看我，做到了什么，跟此时此刻可以做什么，对，我才回到了一个可以，拥有，就好好善待我这个人跟我眼前的生命， 那就是对我来说，我觉得刚刚提到了很多，都让我觉得把即兴应用在当妈妈的这条路上有很多部分的反应或选择，对我来说好像是后来才发现原来这是跟即兴有关的。就是很多是好像很自然的，或许是这过去这多年来的一些潜移默化吧。就是现在仔细的往这一块去看，发现好多选择都是跟即兴有关的。 我同意。 然后如果是说就是即兴对我在这一年多来当妈妈的路上，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最强烈的一个影响，应该是这么说，就是让因为即兴剧在过去可能可以对我来说是就是我的一个生活中的一个最重要的一块，这样子就是我的第一享受的事情。就是我几乎把我就是最多的时间都放在这件事情上，虽然是我的工作，但是我在做每一件事情几乎都还蛮享受的。然后我就是最享受做这件事情，我的精力跟我的时间大部分都是放在这件事情上。然后当小孩的出生的时候，他就是会瓜分了你的精力，瓜分了你的时间，让你好想做的那些事情，那些事情甚至有些不是就是好像必要，像那种一个工作必要去做，是我真的我的心里有产生，我好想去做那件事情，做那件事情一定很好玩，好想要把它完成什么之类的这些心情，所以好像小孩就会容易变成一个是干扰或是阻挡我不能去做我第一享受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即兴在这里面，在这一路上有渐渐的帮助我去转化一件事情，就是他把 帮我把当妈妈这件事情变成我人生中就是现在生活里面第二享受的事情、就是而不是把它变成是一件会阻挡我不能好好的去做我第一享受的那件事情、就是即兴剧的一件事情、就是这样子会就是好苦闷，或者说我当我在可能在跟小孩互动的时候，我可能就无法是真心的。像我刚刚一开始说，我就是希望我跟他的互动都是真心的这样子，我一定就会无法真心，因为我其实脑中就是很想去做那些我第一享受的事情这样。所以我试着就是我就像我刚刚说是不自觉啦，也不是超级努力的去做到，就是很自然很自然，就是在即兴的帮忙下，我觉得当妈妈这件事情有变成我现在人生中第二享受的，然后第一享受的还是即兴剧的。所以现在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和平共存的关系，就是我的生活中有一个第一享受跟第二享受的事情。好的。 好的，那最后呢，我跟孝贤就为大家带来一个， 这个是我在听儿歌的时候，因为有时候 会放儿歌， 这首歌在儿歌界超红的， 对， 就是 Baby Shark， 对 Baby Shark， 我在听的时候就发现他，就是我常听一些儿歌，我都会你知道同时去联想说，这个好像可以改编成什么即兴剧的游戏，或是即兴唱歌的游戏。然后我在听 Baby Shark 的时候，就发现他有就是在里面变换不同的角色，什么爸爸呀、爷爷、 奶奶、妈妈、 妈妈都出来唱这样。所以我想说，这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即兴唱歌的一个角色 切换 的一个小练习。 好， 所以我们现在来玩玩看这个最新发明 的，对，就在现在发明出来， 没错，的一个小练习。那我们一起来先唱，从正常版开始。 好 ，OK。Baby shark do do do do do do, baby shark do do do do do, baby shark do do do do do, baby shark， 黑道大哥虾滴滴。嘟嘟，黑道大哥下嘟嘟嘟嘟嘟，好厉害 ！Baby， 不是黑道大哥下嘟嘟嘟嘟嘟，黑道大哥 shark， 京剧名伶 shark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shark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shark 嘟嘟嘟嘟嘟嘟嘟 ，shark。喵喵喵喵喵，猫咪喵喵喵喵喵，猫咪喵喵喵喵喵，猫咪喵。 捷运，捷运，滴嘟滴嘟嘟嘟嘟嘟，捷运。滴嘟滴嘟嘟嘟嘟嘟嘟，捷运滴嘟滴嘟滴嘟，捷运呜，滴嘟滴嘟滴滴嘟嘟嘟。 女鬼下捷运，女鬼吓死你了。女鬼吓吓吓吓吓死你！女鬼吓！ 再次提醒大家，他是吴孝贤， 他是王思维， 我们是即兴妈妈。咚， 好，可以 咚，有好多点要讲。 对呀。